时间是未来，地点在宇宙。在黑暗无穷尽的宇宙当中，有几位全宇宙最伟大的冒险科学家正驾驶住红色的瑞星号太空母舰飞翔紧。他们就是 Tasku 和今日上来的朋友了。不过人人都叫他们做晒呆全面体的。 欢迎大家收听晒呆全面体，我是 Tasku。 我是新年。 我是芬芬。 我是马仔。 是啦，一阵不打都会装我们啊，咁一起讲一下。咁是啦，咁今个礼拜啊有冇科幻片啊，呢个复仇者上画前个个都避晒啦，系咪啊。咁今个礼拜我哋主要应该都系讲下犬之岛啦，系咪啊。 系。 电影就系犬之岛啦，主力就系。 电影就系啦，系啦系啦，因为戏院都唔多下啲咩戏，系啦。咁不打好似都会同大家讲下嗰套呢，阿凌濑遥啊，嗰套话佢喺个电影入面都走出嚟嘅，嗰套奇幻嗰套叫咩话，咩 星光梦女人啊，好似叫做。 好似咁上下，好似系嘛，星光梦女人。 係 啦。咁嗰套我哋未睇啊，等不打介绍啦，喺不打电影时间。 应该叫星光奇遇结良缘啊。 哦，星光奇遇结良缘 ,ok, 系啦。 系 啦。星光奇遇。 明白。 系啦。 好啦，咁唔止，咁其实都仲有少少低啲嘅，咁有啲乜嘢呢， 电视方面就比较多啲，电视劇无论美国或者日本都有。咁美国就有上次都有提过嘅嘅迷失太空啊，即係 Lost in Space 嘅新版，係啦。 Netflix 嘅 Lost in Space, 咁我哋睇晒啦，咁就会同大家 review 返成套啦。冇错，一整个好耐嘅呢度，喂，我哋好正啊，觉得係啦。 日劇方面亦都有个新日劇，咁就係、是翻拍一个好旧好旧嘅名著啊，《基道山恩仇记》，佢亦都有个新嘅日本版。嗯，係啦。 係啦，咁但係好唔同㗎喎。唔係话当咩普通凶杀案俾人捉咗，或者哇竟然牵涉到啲国际事件啊，恐怖分子嘅玩到咁大。咁样佢哋嘅后尾搞到变咗英雄本色咁样个 feel 啊，即咁都得係啦，係啊係啊，咁㗎係。係啊，好特别，一阵衰一定要讲下。系啦，咁除咗之外咧，有两个叫华人搞嘅动画喎，竟然系啦，咁啊，但系喺日本有一睇先犀利啊嘛，系咯， 系啦， 咁啊，都要同佢讲啦， 再介绍下， 系啦，好啦，咁啊，有冇留一阵吓，逐样讲下啦，同大家好唔好？ 仲会提一提 TVB 嘅新剧啦，《动人的时光》都会系咁， 嗰个都会讲两句嘅，系啦系啦， 都 系话佢系唔系都系奇幻嘅，系啦，讲佢吸引时间嘅吓，咁多人惊鬼故嚟噶， 系啦， 唔系佢又唔系嘅，好特别嘅，唔系即系其实佢通过呢样嘢，其实想讲即系香港人啊，其实时间呢样嘢吓，即系好似大家都冇晒时间啊，打即系将时间俾晒公司啊或者咩咁，佢系讲呢啲嘢嘅。咁幾得意嘅。其實我一陣都講下，樣都講下。咁唔係，就最緊要要講就係高達嘅發布會。 係啦，有新作品公布咁樣。 係啦，到底係乜東東呢咁樣，咁係咪好嘢呢咁一陣一陣再講啦。係 啦。 係啦。好啦，咁 不打阿不打介紹佢個 VR 嘅遊戲經歷啊，佢仲會。 哦，係啊係啊係啊，個特備節目嗰 part 會未完嘅，係啊，其實即係上次我哋。即係摄录咗一部分啫，其实未播晒，咁你会继续讲埋。 都会讲。 係啦。到底个 VR 嗰度有咩玩嘅呢，咁好多嘢㗎，原来好过瘾嘅。係啦。等同埋播埋个下半 part 先。係啦。好啦。咁就讲下我哋其实下个星期就会系我哋嘅聚会喎。係啦。係啦。几号啊 ?20 几号啊 ?29 号星期日係咪，咁就照旧三点係咪，咁就喺呢个嘅都是信我门口等啦，咁如果识上去嘅朋友可以直接上我哋个基地嘅。咁就今次个题目就即係乜嘢， 係大家将自己嘅对一啲科幻作品嘅諗法啦，或者係你觉得点样，即係嗰啲作品嗰个写得唔好嘅，即係咁就大家 即总之係一啲科幻嘅奇想啦，你嘅你有自己嘅諗咗一啲嘅橋又得，或者係你睇咗人哋個古仔覺得喂我哋覺得呢個 ending 唔好，我有個更加好，即係都可以嘅，大家上嚟分享一下你即係對一啲故事嘅一啲嘅諗法或者一啲嘅 idea, 係大家可以交流一下。係啦，或者話會唔會你諗啊，其實我諗嗰樣嘢真係冇人 拍過嘅喎，冇人講過都得嘅喎，即係好特別嘅，咁你可以大家上嚟分享一下，好嘛？好啦，咁係咪將時間先交俾筆打同大家數下榜先？ 好，先嚟又嚟到數榜嘅時間先。好，第一位咧就即係都眾望所歸啦，就係、是《末日困獸戰》啊，即係都被譽為話係電玩改編嚟計算係都算好爽，亦都係暫時計咧今年娛樂片嚟計最爽嘅一套電影啊。咁啊都係叫好叫座噶。第二位就真係印度劉華親自嚟借票兼出席埋4月15號嘅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啊，打死不離歌聲冇乜 keep 住第二位啊。不過呢套咧，我個人不打評價就真係麻麻啊，即係大家唔好咁盲目咧，即係見到印度片好睇就啊追咗印度劉華，咁啊見佢拍親啲乜啊當正嘢先得噶。你問我呢套咧，你話歌頌夢想咧就好薄嘅啫，反而講印度即係平權女權或者叫做印度女仔啦，即係或者作為老婆或者作為個女面對嘅歧視啊，反而仲多啲。不過咧都好做作，結局亦都拍得好差嘅，我覺得。咁啊自己執生啦。好，第三套就我哋大讚啦嚇，運用電影語言最窩嘅技巧，達到最佳電影效果，無聲絕境啊！咁啊 keep 住第三位啊。不過開始有啲網有啲影評人咧出文就話呢套戲就不如想象中咁正。就話覺得啲劇情咧有啲簡離，例如又話粒釘，即係點解會有粒釘？二來就話老豆最後使唔使犧牲咧？佢只不過將個斧頭抌去遠啲，咁有聲咪可以引開，又唔使犧牲咁煽情。咁啱嘅，即係電影歸電影啊，始終咧即係古仔咧情節嘅鋪排你冇得搏嘅，我覺得。咁你又唔鬧下點解呢個復仇者聯盟咁點解有個無限？手套要六粒水晶，點解唔粒？咁你又唔鬧下點解？即係好多嘅荷里活片，你都可以話佢劇情上好多嘢都好做作㗎，你又不能夠即係睇戲冇得搏戲嘅，反而就要知道佢即係咁樣鋪排嘅咩意思嚇。咁、粒釘咧，大家明白其實都係電影語言嚟嘅，即係佢呢個鋪排確實係俾咗一個叫處境啦，或者一個叫啟發到意料之外嘅一個道具咯。咁我覺得即係咪講佢咪撩下撩下撩出嚟咯？你又覺得冇話合唔合常理㗎？至於你話最後佢係咪抌斧頭？咁當然佢做個老豆犧牲委就緊㗎啦。一家四口逃命咧，永遠就阿媽唔死嘅，因為阿媽就需要生仔，就孕育新生命啊嘛，即係代表下代嘅傳承啊嘛。老豆啊，通常就係一個父系社會入邊啊，即係負責犧牲同埋要負責擔大㗎啦。咁我覺得即係安排老豆犧牲就緊嘅。咁你至於嗰個場景係咪最好咧？你話嗰個剎那係咪抌個斧頭就得咧？咁、那個斧頭落地嘅聲音就唔及佢打架車咁大聲啊！咁嗰個僆妹喺個車入邊，佢一路俾人打都嗌緊噶嘛。咁你一定要再要一啲大聲啲，先可以蓋過佢本身把聲。我覺得鋪排老豆嗌，即係叫故意要持續咁嗌而引只怪物注意咧，亦都唔算話係有筆嘅。咁呢啲嘢我覺得真係有啲吹毛求疵啦，網民。反而呢套戲真係欣賞佢點樣無聲勝有聲呢個境界先高啊嘛。咁我哋 Sci-Fi 都一致呢套係正嘢嚟㗎。咁啊，觀眾咧大家又可以自己睇過，再自己衡量一下啦。好，至於第四位嘅就係《挑戰者一號》啊，咁仲喺度啦。咁啊，睇翻個電影票房咧，都算係近年屎匹寶嘅戲嚟計咧，都入到叫近期講緊近期啊。因為就算你話《戰雲密布》或者之前嘅《換碟者》，其實個票房都係講緊千零萬嘅啫，咁都就touch wood掂住1000萬。咁呢套咧《挑戰者一號》咧已經依剎那啦，上映18日，截至唔知幾時啊？4月15號嘅票房就已經4000萬嘅啦，係啦。咁我相信佢都會入到今年外語片10大嘅。咁但係當然咧，黑豹就好勁啊！咁啊過6600萬嘅啦。咁暫時如果你話講今年票房冠軍，就係依刻係黑豹。咁當然咧，下個禮拜嘅無限之戰就一定好大機會啲行家都話會過1億啦， 咁啊，有能夠過到去美國隊長三英雄內戰咁樣嘅級數咧，都好睇之後我哋影評人嘅口碑嘅，咁啊大家拭目以待啦，好冇？好，第五位嘅都算係少有啦。港產片《黃金花》一個即係好另類嘅題材啊，但係估唔到因為憑住吳順坤攞金像獎影后，而又新人啊凌文龍小龍就攞金像嘅最佳新晉演員。雖然套戲咧我自己覺得就麻麻地嘅啫，不過就協住呢兩個勢咧，香港人就睇名牌㗎啦，攞完獎咧咁啊有受惠啦，咁啊有加成啊，咁啊去到第五位，咁整體票房都唔差，而家已經。已經過了100万嘅啦，即係以一啲咁樣小品嘅製作，咁究竟可唔可以做到一念無名咁樣嘅票房神話，可以一套咁正經、咁攰隻人口、咁社會議題嘅戲，可以去到1700多万就入到十大華，即係叫做港產片啦，十大票房咧，咁啊拭目以待啦。黃金花而家就80万嘅啫，咁我估可能埋單都有機會到1000嘅，你問我嚇。好，跟住第六位就呢套比較堅密嘅韓國片。韓國拍的恐怖片還要扮韓國，就有很多手搖鏡，就亦都講話韓國網紅挑戰韓國七大猛鬼地方，就去呢個叫做韓國昆池岩精神病院，即係用呢個都市嘅傳說或者叫都市嘅鬼故啦，拍嘅套電影啊，叫《瘋人院逐個捉》。咁啊，坦白講，我啊睇咗就認真麻麻，揈下揈下，黑掹掹，搖到都有啲暈暈地。加上套戲咧，都係又係有啲大波女啊，又有啲一對 cool 入去，又有啲驚啦，迷影中中咁咯。咁啊，套戲啊，經過半鐘咁上下啫，都最後嗰半個鐘先有鬼嘅。咁啊，曬係真係有鬼，同埋都劇透啦，就最後都死曬嘅。咁啊，其實冇乜特別嘅套戲。咁啊，叫做濫我定義為濫用呢個網紅文化，濫用呢個 YouTube 直播文化，又濫用呢、這個手搖鏡咧，達成嘅一套其實好片面、好淺薄，亦都其實唔驚、唔驚嚇嘅一套，我定義為一個失敗嘅作品啦嚇。咁啊，韓國嘅恐怖片，咁大家睇下韓國拍呢類嘅水準啦，我覺得佢拿捏得唔好，即係差過泰國好多嚇。好，第七位反而我哋會一齊大講噶啦。咁啊，犬之島啊嚇，一個布達拉斯大布達佩斯大酒店嘅鬼才導演啊拍嘅一個 stop motion 瓜食嘅動畫電影。犬之島就國際享負盛名，亦都成為咧呢68年柏林影展入面唯二史上首次就最佳電影啊，頒咗俾一套即係唔係真人拍嘅電影，而係一套 stop motion graphic 嘅動畫電影，咁啊破咗呢個柏林影展嘅歷史嘅。咁啊，我睇過非常精彩，亦都係我哋 Sci-Fi 全部主持都 amazing， 佢嘅技術技巧，甚至乎佢入面講嘅信息，佢嘅風格都係好值得大家欣賞。咁稍後我哋大家會詳細講嘅《犬之島》值得入場，同埋套戲咧係致敬咗好多日本文化，亦都致敬好多黑澤明嘅風格嘅嘢嘅。咁大家留意啊。好，第八位仲喺度啊，森美同埋陳豪昇演嘅《彼得兔》啊，即係呢個叫做小朋友嘅戲啦。咁啊都算票房爆折㗎啦，喺復活節嘅概念電影。福爾摩豬咧就收皮嘅，超級無敵世界波都收皮嘅，咁只有呢個彼得兔咧就過到1000万嘅，咁啊證明都係呢個跑出嘅。咁當然其餘嗰啲咩寵物小精靈啊咁嗰啲啊，當然都係炒啦嚇。好，到第九位咧，反而我就睇咗，即間不打電影時間都會講下嘅，就係、是、我嘅至愛凌瀨瑤嘅一套其實係科幻故仔嚟嘅。就算唔科幻都係奇幻啦，《星光奇遇結良緣》啊，咁我覺得都唔錯啊，中意睇凌瀨瑤，中意睇板口健太郎嘅，或者中意睇比較節奏比較慢嘅日本日劇嘅朋友，呢套都係你杯茶嘅，值得睇啊！好，第十位喺度仍然係《超級無敵世界波》啊，就係咁嚇，原來有右男星演嘅，呢、這個就提翻你。好，至於新上而爭入唔到十大嘅，包括有呢個紀錄片。 日本最具影響力和當代最重要的藝術家版本龍一的一套紀錄片，由他這40年的音樂和、歷史、即是他的藝術的心路歷程、版本龍一 CODA CODA 那就是一套紀錄片來的，那就、大家拭目以待，即是喜歡看紀錄片應該去看啦，那就放在第11位的。那另外還有今個禮拜先上有一個叫《邊個出差咁黑仔》啊，咁就係講一個嚇、臨危，即係為咗保住份工嘅應該黑人啦嚇。咁、而為咗保住份工咧，就要走咗去呢個墨西哥，咁仲要俾當地嘅黑社會啊，又要經歷咗好多嘢。咁究竟啊幾慘咧？又話要逃命咁樣嘅，咁啊應該都係啲好似邊個 boss 咩唔抵死咁嗰類，一啲比較幽默、黑色幽默嘅美國戲劇，咁有興趣睇下。第十二位、第十三位我都會講，咁因為就係成本幾低嘅一套作品，但係其實 reboot 嘅，咁啊叫做《紫殺陌生人》，OK， 咁就即刻我不單電影時間會講嘅，好冇？好，第十四位就係《尋找快樂的盲點》，我上幾個禮拜講過啦。咁另外其實值得留意咧，今個禮拜做套澳門電影係上畫嘅，咁啊叫做《愛比死更冷》啊。咁呢套咧其實係有唐文龍同埋有周國賢做。咁再加咗有啲澳門嘅演員嘅，咁特別仲有個叫黃俊峰咯，即係以前嘅亞洲先生啦、即係曾經我話喺《追龍》入面讚過佢演技嘅，咁啊確實係澳門班底拍，而個故事都發生喺澳門，係講述98年澳門回歸前嗰段治安混亂啊、動盪啊、槍劫啊嗰類，咁咧唔好有好即係一啲黑社會無法無天嘅情況底下咧，咁有一個兩個中學生，後尾一個當差，一個就好似做咗黑社會定殺手之類啦。咁兩個嘅有啲咩？有啲相當年嘅心路歷程啊、相遇啊咁之類嗰啲啦。咁啊，然後就會有啲恩怨情仇咁樣嘅。咁啊，叫《愛比死更冷》啦，有興趣可以睇睇啦。而家排喺第16位，咁啊，澳門電影都係即係比較另類啦，咁啊，即係或者少有應該話嚇，咁有興趣可以值得支持啊。咁另外咧，再嚟仲有套今個禮拜上嘅就係《相親不相愛》啊。咁其實導演佢又見睇佢 poster 就話還掃咗好多國家嘅影展嘅，咁但係我估都係有提名嘅啫。咁就亦都曾經有奧斯卡今屆奧斯卡嘅最佳外語片嘅提名，咁係歐洲片嚟嘅，仲要俄羅斯片添。咁而個套戲咧就係、之前有套叫《巴不得快樂》嗰個導演拍嘅，咁係描述一個即係離婚嘅家庭，咁嗰個仔咧冇人理，咁然後就話點樣用一個叫做一個親戚。一個冇親情嘅世界，點樣呢一家人嗰啲人性冷暖，仲要愛嚟諷刺翻社會嘅冷酷無情咁樣啦？你當嚇咁啊？不過三級片嚟㗎，大家留意啊！咁可能都會有啲暴力或者血腥鏡頭咁啊，唔敢講，好冇？好，跟住最後仲同大家講下有套特別啲要提嘅，就係喺佢國內票房咧，估唔到地咁好收，咁係一個講都市愛情故事嘅品牌，咁由第一集去到第二集，而家第三集反而喺國內爆咗，都有即係喺賀歲檔期上咧，能夠同《紅海行動》同埋呢個《唐人街探案二》就叫齊名，一齊谷上去嘅，就叫《前任三》啊，再見前任。咁咧呢個就值得提。咁當然咧，國產片喺香港啊不嬲票房都炒㗎啦。咁但係我嘅立場就話咧，好電影就要欣賞啊。咁導演咧亦都係原有班底田雨生啊做埋編劇嘅，入面都係用咧韓亨啦、鄭海啦、于敏敏、曾夢雪同埋羅米嘅。咁啊，當年國內唔係睇慣國內電視劇或者國內片嘅人唔識啦。咁但係你話鄭海呢？都唔算唔好升啊！咁啊，二來咧入邊啲女主角都 OK 嘅，其實你問我啊嚇。咁入邊咧，其實佢呢個前任三咧調翻轉食翻前任一嘅故事續落去，咁而前任二就係另一班人，咁但係喺入邊都有過場嘅，咁可以話係叫做反映到當代國內個愛情觀同埋嗰種真係國內班底拍出嚟嘅 嚟講都唔算青春嘅，因為佢都講到職場㗎啦，即係已經係30歲至40歲呢個年紀嘅愛情電影。咁事實國內就啲人話贏共鳴，就贏有 feel， 睇 feel 就贏咗嘅。咁入面亦都咧有講到，就有個即係國內先會知啊，黃金單身期啊。咁另外有啲咩即係難逃拍拖五年之癢，亦都有好多網絡熱話係擠咗入去嘅。咁啊，事實國內大收，香港觀眾唔睇有自己選擇啦。想知道國內究竟乜嘢電影先大收，乜嘢電影先係即係國內嘅觀眾會睇？咁啊，大家必須要睇呢套《前任三再見前任》嘅，好冇？好，數榜就係咁多，稍落嚟到我不打電影時間。 以上嘅係香港嘅觀眾用腳同荷包去投票，咁啊，你以作參考嘅啫，唔需要信曬。你可以有你唔同嘅選擇。好啦，跟住我哋开始讲戏啊！唔中意穿桥、唔中意听古仔嘅朋友就熄机。 好，嚟到我哋不打电影时间啦。当然咧，我今次不打电影时间两套戏我会重点讲嘅，就系《紫杀陌生人》啊，《The Strangers》同埋《星光奇遇结良缘》啊，日本片啊。咁但系喺讲呢两套电影之前咧，咁喺电影界咧啱啱我哋就因为我哋礼拜日先出街嘅节目啊，但系上个礼拜日嘅夜晚8点咧，4月15日嘅晚上，正正就系呢个金像奖。香港第37届電影金像獎嘅頒獎典禮啊，咁啊亦都係獎項就名家有主啦。首先自己都真心恭喜嘅，係有第一就我力讚啦，29+1果然眾望所歸，落得彭秀慧新晉導演，咁啊恭喜曬佢。另外就無懸念底下贏到最佳新演員咧，黃金花凌文龍亦都恭喜曬佢。至於雖然我估錯，但係我都贊成佢。攞嘅就係、是、姜浩文黑仔啊，勇奪啊，終於嚇、啊，即係等咗咁耐，終於有得攞啊！就係、是、憑住拆彈專家攞咗最佳男配角啊，咁都恭喜佢啦。不過我個人意見咧，蒼田保照就真係做得好過佢嘅。不過咧，即係你話頒俾黑仔，我係好開心嘅，亦都嚇，亦、啊、都無妨。OK， 咁就女配角。Dada 即係 Didi 姐就葉德嫻，明月幾時有就我又個我自己就冇貼佢啦。咁但係你話佢入面咧，事實明月幾時有咧？我覺得成套戲都拍得唔掂㗎。咁但係葉德嫻做得好好嘅，入面又確實。不過佢因為佢撞上阿黃遠之咧，佢係飾演黃遠之個阿媽。啊，唔係啊，佢咪先要佢係拍住黃遠之去過，唔知去過碼頭，咁佢又幫阿黃遠之嗰件衫入邊密封咗一啲，你當係啲反革命嗰啲口號咁嗰啲衰嘢啦。咁咧，所以就最後拉咗佢嘅。咁啊，然後佢就為咗要保護黃遠之，咁其實佢正式應該係咩啊？係阿周迅個阿媽，係啦係啦。佢為咗保護周迅，因為周迅係革命軍，咁所以佢就自己獨立承擔責任咁樣。咁但係佢好多對手。戲咧就係同阿黃遠之佢被拉嗰陣時，咁反而黃遠之嗰啲浮誇演繹咧就冚熄咗阿葉德嫻嘅，咁我覺得係都有少少，即係你話我葉德嫻講演技啊，梗係陶喆啦，同埋佢好多套戲都係值得攞，咁係咪呢套值得攞女配角？我自己就相當質疑啊，得唔得嚇？咁加上我呢度都會講噶啦，明月幾時有喺我寫個2-3千字影評就鬧嘅，咁肯定唔係許鞍華嘅值得攞獎嘅作品嚇。都唔好話佢係咪巔峰之作，就梗係唔係啦嚇。咁、啊、而最大鑊就今年個第37届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俾到我或者我哋好多影評嘅感覺咧，其實就唔係頒實力，係頒輩份。就唔係頒真係今年有啲咩作品做得好，而係頒以往佢對電影界佢排凳仔，佢嘅資歷，佢咁多屆都攞唔到，就今年俾佢攞啦，係好有重呢種意味，亦都睇得出咧係成班電影界入邊嘅既得利益者或者一啲團體。鐵票是大家分餅仔咁樣去分咗啲獎項，咁我會睇到有咁嘅感覺。咁呢樣嘢就容我喺網台度好真誠地同大家講啦嚇。你問我自己個台我都唔夠膽講，咁我係夠膽喺呢度 sci-fi 嚇、啊，可以即係真心話講下啦。你問我就第一最佳攝影比關智耀好合理，但係唔應該追龍我。 咁而最佳美術效果，我調翻轉覺得應該俾《追龍》，因為佢成個九龍城寨重現咗，但係點會俾《明月幾時有》啊？咁而又最佳剪接又竟然都係俾《追龍》，咁好明顯，因為《追龍》咧，大家都理解，佢有份提名最佳電影，咁但係如果完全冇獎項攞咧，就有啲失位。咁啊，又冇得頒編劇，又冇得頒導演，又冇得頒電影，不如俾啲技術獎佢啦。咁佢叫做一套《追龍》勇奪咗最佳攝影同最佳剪接咧，其實個感覺就似係一套鬼知。正嘅娛樂片嘛，咁但係其實你有睇就知咧，《追龍》其實唔係一套好主流嘅娛樂片嚟嘅，亦都係咧，因為咧話話合王晶作品，咁但係查實咧係王晶加關智耀本身去拍嘅，咁關智耀嘅影響力，我相信喺套戲入邊係大過王晶，咁而拍出嚟個感覺咧，其實係唔係王晶風格一般風格。你問我亦都唔完全唔似雷諾傳嘅，咁當然佢仍然係講四大探長啦，講跛豪，講呢、這個雷諾啦，咁但係問題出嚟咧，其實係都幾有，我又覺得真係幾史詩式嘅嚇，咁、啊、當然你話。是不是攝影不嬲關智耀都是一個資深攝影師，但他之前其實很多作品呢，大的作品都去做攝影的，譬如什麼呢，寒戰啊，之前譬如很多 的作品，包括了有即是近年譬如不過他近年都是拍精華多，譬如有大上海啦，跟住寒戰系列啦，彭浩翔的志明與春嬌，同埋春嬌救志明都是，不過第三集就不是他 ,ok? 咁另外之前我覺得《悟空傳》係去拍啦，即係去做攝影啦。另外仲有我掰嘅嗰套叫做《救火英雄》，都係佢。咁而又事實又你講拍得靚都係《救火英雄》啦，又點會雷到《追龍》呢？咁啊，所以變咗，所以我先話反映今年金像獎就好鬼班輩份，亦都係一個再度呈現一次真係論資排輩嘅成人世界嘅一個頒獎典禮。咁我對於我哋影評人嚟計，頒獎咪應該頒翻俾嗰年最好咩？頒獎咪應該頒俾嗰年質素最好、有實力嗰年實力最好嘅咩？咁點解原來係頒緊佢以往對電影業嘅貢獻，以往佢對電影業嘅資歷？咁呢樣嘢其實係我哋係質疑嘅，亦都覺得咁樣有欠公允。好電影就應該得到好嘅回報啦，我成日咁諗，尤其是而家港產片你都係嚇喺一個好細嘅餅入邊，咁你細嘅餅入邊都仲要分豬肉，咁啊有乜為咧？咁呢度我都直講啦，《明月幾時有》嚇、啊、勇奪最佳電影、最佳導演許鞍華，亦都係攞埋咧一個，譬如就係有呢、這個最佳女配角，另外亦都有咧最佳美術指導。咁叫做應該攞咗五大獎項啊，同埋就係啦，就係最佳電影啦。咁即正如我話齋，肯定唔係許鞍華最好嘅作品啊。咁但你問我拍住今年咧，事實又真係冇乜同佢可以匹敵作品。咁我自己咧真係可以匹敵，我覺得《相愛相親》就遊勝《明月幾時有》起碼一兩班嘅，即係描述個唔同年齡嘅女性嘅愛情觀啦，同埋由佢個親情切入啦，嚇、啊，即係一個好成熟，比二十三、十四十更加成熟嘅女性角度嘅電影。咁而且張藝嘉咧，你問我佢就咁耐以來都攞過編劇嘅啫。咁啊，今次都憑住相愛相親攞最佳編劇，但係硬係佢從未攞過導演任何獎項，包括金馬，包括佢以往其他電影頒獎禮，咁所以我覺得就真係失望。我覺得今年照計排，你其實你話論資排輩排都排到張藝嘉啦，佢作為即係一個標誌性咁高嘅女導演，而佢本身一開始又係一個靚嘅女演員，又係一個係可以話係振興到本地粵語片嘅新藝城入面嘅御用班底，咁標誌性嘅人物，又講佢同台灣嘅推動文藝作品，亦都係可以話係台灣電影嘅想當年即係振興到台灣電影嘅一員，咁即係咁多種身份嘅情況底下，咁即係如果你話論資排輩都排到張藝嘉，點解又係許鞍華？最幽默嘅就係話你呢今年個金像獎個主題就叫做青春常駐，咁但係同期又有揶揄就揾翻四十年前嘅所謂香港電影新浪潮嗰幾位即係老人家上嚟就。 致敬兼又會頒獎，嗱我明嘅，即係前輩一定係尊重啦，啱嘅。咁但問題全輩尊重得嚟，佢係咪仲要喺呢個獎項度出現呢？即係你係咪譚詠麟咁樣年年都攞最佳男歌手就唔肯完呢？咁你成日又話要推動後輩，電影業界青黃不接冇新人，咁你本身最標杆性嘅成績表，你自己業界頒俾自己嘅成績表都唔推動一下新人或者叫準新人，咁你係咪同過呢個青春常駐呢個方天下之大謬個主題反而有嚟違背？而最大鑊，許鞍華都作為新浪潮嘅其中一人，佢有份上台就致敬做頒獎，跟住頒獎佢頒翻俾自己，呢下真係慶啊嘛！咁加上即係我明啊，就算你話喂咁係咪即係拍得好？如果佢真係拍到好，有當年女人四十啊，或者甚至乎去到去投奔腦海啊，或者畫千言萬語啊嗰類，去到咁高水準，我冇嘢講。咁但係偏偏呢套真係唔係嘛？睇我嘅文都知道，我寫到盡㗎啦。明月幾時有？如果唔係許光環拍咧，我覺得根本上係一套咧劇情斷裂、角色模糊，而且咧仲係即係個節奏咧忽東忽西，好平淡，而且仲要係嗰啲叫咩好提嗰、那個叫做劇情好鬆散嘅一套叫做所謂嘅史詩式藝紀錄片嘅作品咯。咁但係佢想做到歷史嘅視野咧，佢偏偏就安排張家輝梁家輝去飾演翻嗰個真實嘅角色，咁呢下先令我即係大概即係最唔得，就即係擺明揾個演員就扮一個真人真事嘅事蹟去講，咁呢樣嘢其實個出嚟個效果好撞，亦都係好突兀咯。即係作為藝紀錄片嚟計啊，咁總之即係我個人嚟計都係對套戲好不滿嘅。你問我啊，睇完啦，即係我覺得充斥住嚇，即係許鞍華或者你可以話。去到呢個級數，可以去到隨心所欲嘅境界，佢鍾意拍乜就拍乜咯。咁但係我哋作為影評人就唔係話你鍾意拍乜就拍乜咯，亦都唔應該佢因為輩份高，佢拍乜我哋都讚乜咯，而係應該有獨立嘅一個叫做心，即係望清真相嘅能力㗎嘛。咁我覺得《明月幾時有》肯定係一套我自己評為直頭合欠，即係唔合格嘅作品嚟嘅。咁呢樣嘢大家冇問完之啫。咁所以佢能夠喺今次個叫金像獎入邊咧嚇。叫做大放異彩啦，或者叫做成為大贏家，我相當不滿啊。咁至於古天樂咧，咁啊佢就勇奪最佳男主角，呼聲好高啦。兼咧佢係叫五料嘅最佳男主角，即係包括咧連電影編劇即係電影導演會嗰、那個有個電影導演會嘅最佳演員啦，電影評論學會嘅最佳男演員啦，呢個電影金像獎啦。咁啊總之有五個嘅相關嘅。香港嘅獎項咧，都係一致推舉古天樂做最佳男主角。咁即係你話我係咪當咧？佢個演技係咪去到真係必攞咧？咁我覺得同當年暗戰嘅劉德華一樣。你話劉德華不嬲啲演技麻麻啦嚇，咁但係暗戰確實嗰年呼聲好高。咁今年亦都係因為古天樂，或者你應該咁講，古天樂對電影業界嘅貢獻確實好多嘅，尤其是以新一輩嚟計，以一個叫演而優則導嘅演員嚟計，佢真係投放咗好多自己嘅錢啦，用咗好多自己嘅心機時間，咁亦都開天下一之餘，亦都係即係而家另嚟緊有明月嘅呢個明日戰記啦，即係鑽研咗呢個即係後期製作，就想真係將荷里活嘅電影特技擠入港產片，咁係有個咁樣嘅本心，嗱好值得尊重，我都贊成古天樂。攞我唔反感 ，OK 啊？咁啊，毛姐攞我都唔反感。不過我上個禮拜都講話，毛舜筠喺《黃金花》入邊嘅演技其實有啲 over 嘅，總之係有瑕疵嘅，唔係話毛舜筠本身演技唔夠，而係佢演呢個角色係有瑕疵。咁但係都我唔反感。咁但係你話反映到影后影帝其實都係似係班輩份咯嚇。坦白講啊，毛姐冇攞過影后，咁啊古天樂都冇攞過影帝，咁啊叫排咗咁耐隊啦，啊見你哋兩個對電影業界咁大貢獻，咁啊係時候就俾你。咁樣有咁嘅心態，亦都有咁樣嘅味道俾觀眾感覺到，咁呢樣嘢就認真，我覺得要改啦嚇，亦都唔應該。你數今屆最佳男主角，我真係覺得可以破天荒頒埋俾凌文龍，係史上首次同期攞最佳新人，又攞男主角，咁我覺得 雖然係話輩份未到，或者佢都演藝嘅生涯好短，咁但係始終人哋真係有演技嘛。咁我哋個獎項唔應該係咁嘅咩？唔係應該撇除曬所有嘢，純睇演技，純睇一個最佳男主角就係純睇演技咯。咁而你問我女主角，我就係標榜29加阿周素娜啦，咁啊娜姐嚟計啊，梗係嚇喺套戲入邊又拿捏得好準，亦都演繹都好犀利啦。咁所以話都話 over 整成個電影頒獎獎，其實你問我咧，你話香港電影業界係咪冇人接棒？唔係嘅，就咁數嗱，我唔係話下下借推新人啦。你話當樹大招風嗰三個喺電影業係新人。但係實情佢喺電影喺電視界係好老前輩嘛，咁我覺得係有依類嘅。譬如你就算當電影業好資深嘅助理導演或者攝影師變做導演，咁都起碼譬如有，如果你數咧出名嘅或者叫做而家已經叫飛星國際，起碼都仲有新嗰輩，就係、是、有譬如林超賢啦，另外譬如有阿鄭寶瑞啦，另外啦仲有志愛啦，悟空傳嘅郭子健。跟住另外再數嘅，你都仲有，譬如即係女即係我數一數嘅，即係你問我依扎都係以前即係電影業界做咗好耐副導演，然後而家升格。咁其實依三個啊，葉偉信嘅係啊，所有都葉偉信。咁呢啲其實咪正正就係叫青黃接落去嗰輩嘅人咯，青同黃咯。咁唔係話到最佳導演落去都係徐克啊、杜琪峰啊、話吳宇森啊、許鞍華呢啲講出嚟四十幾年，新嗰輩就識佢老鼠咩？即係我問你。咁你譬如許鞍華呢啲咧，即係坦白講。即係好命嘅分鐘第五代啦，孫都冇話孫都生仔，即係五代同堂啦。即係你話你有心有力，仲係嚟拍嚇傳承翻自己電影理念，你咪傳承都冇所謂。你拍咗你冇提名咪得咯。啊明明你嘅出現阻住咗後浪推前啊嘛，你明唔明啊嚇？你對電影咁有熱誠，咁你拍嚟自嗨咪得咯。你使乜仲攞獎啫？你既然講到自己咁無欲無求，咁提咩名啫？咁你互相矛盾。咁即係你問我係，譬如你話台灣嘅金馬獎夠膽俾大佛普拉斯嚇個導演都係講緊三廿零歲出頭啫。咁呢啲咪就係話有色有黑就咁解。咁希望電影金像獎咧都可以嚇、重拾翻，我就話電影金像獎嘅初衷，其實你推動業界成長嘅，並唔係咧俾業界叫既得利益集團就表示自己實力瓜分獎項嚇，亦都係叫做派餅嘅一個儀式，並唔係你嘅立場係應該推動業界發展，推動新人。咁啊，同埋係叫做實至名歸，為即係今年付出咗努力嘅人，俾翻一個正常嘅回報佢。咁呢個先係金像獎嘅初衷，希望大家明白啦，好冇？好，跟住除咗電影金像獎咧，跟住我就到我嘅兩套電影啦。先嚟第一套咧，我中意講就先講，就真係科幻啦，《星光奇遇結良緣》啊。咁其實呢套點解係科幻咧？因為咧你見到聽個名有亮啦，但實情入面咧日文嗰個名咧係叫做浪漫劇場。咩去霸浪漫劇場咁類似嘅，咁其實點解？因為入面有套戲，佢係戲中戲，戲入面講一個人就睇緊一套舊嘅戲，咁嗰套戲又叫做乜乜浪漫劇場啦。喺入面就話講佢突然之間喺個戲院度走咗嗰套戲嘅女主角出嚟，咁、那個女主角就係玲娜瑤啦。咁同佢呢個女主角咧，就喺呢個現實世界入面嘅一段你當歷險故事啦。咁但係當中咧就令到呢、這個走出嚟嘅細電影嘅角色咧，就中意咗呢個男主角嘅。咁而男主角有個抉擇喎，同期男主角嗰做，咁男主角係一個電影人嚟嘅，佢都係一個編劇加副導演啦。咁而嗰間電影公司嘅老闆個女咧，反而又係鍾情佢喎。咁所以就面臨個抉擇，究竟佢同一個咁樣哇咁虛幻嘅角色，咁但係佢有個枷鎖嘅，就係話原來出咗嚟嘅人咧，佢因為黑白片嚟嘅，咁所以出嚟嘅玲娜瑤都係黑白。咁不過咧，佢就真係做到喺全彩色嘅環境，得玲娜瑤係黑白。咁呢招技巧咧，我最記得賭蛇嘅唔係喎，應該喺 Power Power Sakura 入面都做過，或者賭蛇嘅天山購物狂都做過。咁就係話，咁佢調翻轉落去係全部黑白，只有主角係彩色。咁而家就即係相反嘅，全部彩色，就玲娜瑤係黑白。咁你問我咧，佢都做得好靚嘅。個黑白嗰啲叫做光暗位咧，同現場係對應嘅。 咁而又做得，咁但係咧做過後期就知咧，做呢個咁樣嘅電影技巧咧，其實都幾高難度，亦都幾嘥精神時間同埋金錢嘅。咁所以咧，強如呢套戲咧都唔夠膽成套戲，林黛如都黑白。佢就描述到一開頭出咗嚟喺現實世界頭一兩日啊黑白啦，最後就佢嗰入咗去片場咧，阿男主角帶佢去化妝，咁之後化完妝出嚟，佢就變翻正常，做一個即係實色彩色嘅演繹，咁啊變咗就冇再黑白啦。咁呢個就係咁樣去玩嘅啫。咁而阿 Mason 佢嗰個黑白效果做得幾好啦。咁而佢咧有個頭先有個制約嘅，就係原來由呢個電影世界走出嚟真實世界嘅人咧，佢係唔可以掂到真實人類嘅體温嚇。若然掂到佢就會消失，咁所以佢哋就算係相愛咧，佢哋都唔可以 kiss， 佢哋唔可以拖手，咁類似咁啊面臨就一個哇對自己前途嘅抉擇，可以話因為嗰個電影公司個老闆個女都唔差噶個樣啊，都靚女嚟噶，咁都係演員，即係名演員做噶，不過我查唔到係邊個做啊。咁佢又抉擇，即係叫做哇又食又叻，又對佢個可以圓咗佢個電影夢想，定還是同一個真係幾虛無縹緲，亦都係不能夠拍拖、不能夠身體接觸嘅一個真真正正嘅純愛、真真正正嘅神交咧？咁啊叫做面臨一個咁嘅抉擇嘅一套電影啦。你問我大橋啊冇乜嘅，亦都係好。一條直線咁去，佢有少少倒敍插敍，同埋就有啲叫做戲中戲嘅情節，但係都留於個結構好簡單嘅。咁但係最正呢套戲，我覺得咧，《Amazing》在佢其實拍俾當代日本老人家睇嘅。點解咁講？因為咧，其實幾大篇幅咧就去翻到現實時間嘅。咁頭先我講嗰啲都係現實嘅一位阿伯。佢就回憶翻佢後生嗰陣時，曾經寫過個劇本，而個劇本入邊就講緊頭先我講嘅咁超現實嘅一件依件事。咁但係查實咧，佢講緊佢後生時寫呢個劇本，佢講呢件事其實就係佢登正後生接觸到嘅嘢，雖然冇人信，但佢又將呢件事借題發揮寫成個劇本嘅啫。咁所以對佢嚟計，佢後生時實情經歷過嘅。咁佢哋透過佢臨死喺個醫院度都即係半即係老好老啦，年紀好大啦，即係將要死啦。佢就同個護士咧回憶講翻呢件後生嘅一個曾經寫過一個劇本，而又冇拍到電影嘅劇本。咁但係個劇本係冇結局嘅。於是佢講完俾個護士聽，最後就加翻個結局咁樣。咁最後咧講完啦，感動完啦，最後就佢個孫女嚟探佢。咁到開門嗰下先知咧，原來個孫女咧就正正就是林黛瑶，咁原来咧，因为佢系由电影世界嚟咧，所以咧林黛瑶系唔会老嘅。咁而即系证实咗，观众就会知道咧，原来呢件事真系真实发生，而且最后佢系冇拣到老板个女，佢冇选择到自己嘅电影梦，而选择咗林黛瑶嘅，得唔得？咁当然系大团圆结局啦。咁但系佢仲有好大嘅篇幅就系讲咧，现实嘅林黛瑶，即系应该话变咗都仍然系咁嘅年纪嘅林黛瑶啦，都系彩色噶，即系佢嗰啲化妆，就同一个咁样嘅80岁嘅阿伯系有段感情戏，互相对望，仲要大家揽住，最后去因住，因为林黛瑶从未摸过，亦都接触过呢个人类呢、這个男主角嘅。咁但系个阿伯因为最后咧真系老死啦，佢都知道自己即将会死。临死嗰刻，林黛瑶终于除手套揽住阿男主角，咁挨住咁有段咁样嘅爱情戏，最后自己消失完，跟住个阿伯再老死嘅。咁即系摆明就系拍紧俾日本啲老人家睇咧，即系一个老悭咧都可以有林黛瑶咁索嘅当代女星吓、就可以系向去示爱兼可以得到美人归。咁我觉得系好自嗨嘅一套。咁大家理解日本成个人口都老化啊嘛，即系日本老人家就仲多过后生仔噶嘛。咁我觉得呢套戏啊拿捏得几好，就讲呢个老人家嘅爱情故事可以咁讲吓。咁、但系你问我咧，嗰场戏嘅处理就一个阿伯就同林黛瑶相恋呢件事本身其实都几，你问我都几反胃吓。咁、但系好彩咧，佢喺后喺好大篇幅都系讲紧佢喺后生嗰阵时嘅电影情节嘅。咁后生时间咧做嗰个咧，其实就系坂口健太郎咯。咁都话叫系当代嚟计26岁嘅啫，就自代表电影作品包括有叫做《与你的第100次爱恋》啊，跟住女主角失格啊，同埋仲有个叫做《烟密语》，同埋64前篇同后篇电视剧就有《东京白日梦女》重版出来，模仿反同埋产科医红鸟咁样啊。咁又叫坂口健太郎，确实系一个好嫩口同埋好暖男形象。個 樣好陽光，戲亦都有啲幾比較好，有個酒粒啊，昂昂直直嘅一個角色嚇，好、啊、純真嘅小男孩嘅角色，咁佢確實做到嘅。咁呢個就板口健太郎啦，咁啊值得留意啦，因為我都相信佢即將會成為好似佐藤健啊，幾個咁樣就即係因為係有啲叫作力嘅，佢個演繹嚇。咁揾一個咁樣嘅小鮮肉配呢個凌麗瑤咧，其實係一個嚴重嘅子弟戀嚟嘅。你問我咧，凌麗瑤都起碼三十幾啦，雖然我而家覺得啊，凌麗瑤都風韻猶存，咁但係好多人都覺得咧，而家就啊凌麗瑤變咗即係話師奶咗嚇，成個樣都有啲。師奶肥兼又會即係個樣都即係老咗少少嚇，中女咗，咁就已經再唔係話一個即係仙氣女神呢個角色啦。咁但我自己覺得 OK 㗎，我就覺得 OK。咁你問我呢個子弟戀拍一個咁嫩口嘅小鮮肉咧，你話段愛情線拍得好唔好咧？我又覺得又唔係想象中咁正嚇。咁、啊、都套戲都有啲即係比較誇張嘅情節嘅，同埋就有啲嘢都唔痛。即係你問我佢話佢哋兩個接觸唔到，其實你戴手套咪接觸到，咪可以咯。係唔可以打車輪嘅，咁但問題佢又話接觸唔到，佢本身嗰個女仔都戴手套啦，咁其實你唔使話要隔住條布拖手咁樣，即係呢啲我覺得你個設定都唔統一咯，咁啊爭啲咯，咁係有啲瑕疵。咁但我哋話整體咧，都入邊係有日本電影嘅慣例啊，就係節奏慢嘅，即係鋪排佢哋嗰啲兜兜纏纏嗰啲愛恨交纏啊，個因為佢本身係阿凌麗瑤係喺入邊係公主嚟嘅，咁、那個公主啊出嚟，而家有公主病啦，咁所以咧係無視啲靚男靚仔，無視所有男仔，亦都係咧所有嘢都命令個男主角去做嘅。咁一個咁有公主病嘅女仔，又講佢點樣會突然間中意咗一個佢不嬲以為當係下人嘅男仔，咁嗰個嘅情感交代其實好薄嘅，亦都好突兀嘅。咁而個男仔點解會中意凌麗瑤，就不嬲去睇套戲嗰陣時已經中意啦，咁所以就你可以當係一隻兵，或者要當佢係。一個痴漢都得嘅，咁但係最後點解會有個老闆個女唔揀又揀凌麗瑤，咁都好過得好快，亦都冇乜好交代。咁反而係講啊，佢哋兩個相處點樣由一個即係真正中意，到真係為咗佢會付出，而又為咗佢係需要做抉擇，為咗佢係需要有啲嘢犧牲。咁嗰啲犧牲位啊、抉擇位其實就做得好薄嘅，你問我。咁但係就反而拖拉喺啲感情關口，究竟我係咪應該中意啊？阿凌麗瑤知道佢同啊呢個現實嘅人。人類冇結果底下又要扮酷啊，跟住兜兜纏纏，但係最後又要匿埋喺個戲院度又唔走啊，又唔翻入電影入邊，咁呢啲其實好鬼做作，又好鬼拖拉，咁佢確實有曬日本電影呢啲咁樣嘅節奏慢嘅，咁但係入邊都有好多日本電影嘅元素嘅，包括啊，譬如有櫻花啊、雙彩虹啊，亦都有日本嗰陣時睇到佢七八十年代，佢其實講戰後啊，其實應該戰後就應該係五十至六十年。即係1950年至60年呢個嘅時間嘅得唔得？咁入邊就係會有當時嗰啲電影院係點啊？當時播嘅菲林啊，嗰啲投影機啊，咁有呢啲咁嘅影像咯。咁有興趣咧，大家就可以睇一睇。咁我個誠意推介嘅，都係一套不錯嘅電影嚇、啊，就係、是、呢個《星光奇遇結良緣》。好，之後落嚟講一套啦，就係、是《紫殺陌生人》啊，聽個名咧即係非常吸引啊。咁我懷住滿腔熱誠入場嘅。正是可以入眼今年十大，但我想讲是入眼今年十大烂片，套戏是垃圾，完全惨不忍睹。咁原来是一套叫做 The Strangers， 是原来是一套续集嚟嘅，即系估唔到啊。咁但系续集咧，原来后屘睇翻我先知咧，佢续在系因为蒙面狂魔。殺人啫，咁即係蒙面嘅殺手嚟嘅啫，咁啊又冇話係等於上一集嗰個殺手嘅，因為上一集嘅殺手都死咗，咁佢唔會喺今集出現。咁呢度劇透啦，今集嗰三個殺手有三個殺手嘅，唔係一個啊，三個名殺手都死曬嘅，得唔得？咁所以其實都冇乜好續，就續個概念嘅啫。咁係咪原班班底拍咧？我查唔到啦，因為呢啲垃圾咧，我唔想嘥咁多時間。咁佢原來舊嗰套戲香港譯做咧叫做《方鄰勿近》啊，係鄰居蒙面走去。殺人個感覺有啲似好似國定殺六日咁樣啦嚇，咁、啊、但係先講，其實舊套我冇睇，我都唔敢鬧。咁但係如果以呢一套嘅質素咧，咁都拍到續集咧，我覺得真係美國觀眾啊睇戲真係越嚟越低嘅水準。咁啊舊套嘅堪稱標榜咧就話原來用咗唔知幾百萬成本嘅 C 級片，但竟然收到咧8200萬美金嘅高票房。咁啊就話仲話開創咗叫做咧咩貼。 近現實生活形態嘅恐怖片。咁我覺得呢啲評論咧垃圾。咩叫貼近生活形態嘅恐怖片咧？咁啊，即係生活化演繹啫，係嘛？咁你任何恐怖片啊，殺人你都係講緊當代生活㗎啦。咁你只咁你咁講，乜戲都係，仲話叫新派驚慄恐怖片。咁我又覺得佢創咗呢個叫新派驚慄垃圾片，就真嚇。咁啊套戲嚴格講都唔叫驚慄片嘅，因為佢都唔嚇人嘅。咁啊玩咧就係玩啲叫懸念嘅啫，即係究竟開頭股就玩緊有邊個係。即係邊個係蒙面殺手？個蒙面殺手喺邊度？喺啲黑暗嘅地方無端端又走出嚟殺人。咁最大禍就佢成家人被人殺咧，其實就無目的嘅，亦都你可以話係冇差別殺人啦。咁而且殺人嘅人咧，亦都冇意思。佢殺嚟點解殺佢啊？佢就係話 why not 咁樣咁樣嘅啫。咁我唔知呢啲咧，即係叫無目的、冇動機、冇仇恨鋪排、冇意思嘅殺戮。我唔知係咪當代年青人覺得咁樣先係叫寫實啊？我自己係覺得啊，呢啲咪叫超現實咯。又點會係叫做貼近現實生活形態咧？得唔得？咁入邊條大橋咧，佢會玩過一開頭會見到咧，大大隻字寫住真人真事改編嘅。我查翻電影資料咧，所謂真人真事改編咧，原來係來自咩咧？佢來自原來個編劇話佢細細個曾經試。一個週末咧，老豆老母啊去咗旅行，咁屋企咧就得佢同個妹喺屋企，但喺呢段時間咧，竟然有人禮拜六晚拍門，得唔得？咁佢開門就發覺都係一個女仔，就竟然問佢一個無端端一個唔識嘅名，譬如會拍門無端端問你啊張國榮喺邊度住啊咁樣，咁佢話冇，咁之後就閂門啦。咁佢就話覺得咁樣呢件事咧，喺佢細個嚟嘅覺得好驚，佢唔知道發生咩事。咁後期先問翻，原來先知道原來係當地嗰啲黑社會咧，佢就知道禮拜六日有機會有啲人咧一家人就會去咗週末去第二度度假，咁佢就靠佢拍門咧睇下邊一家人冇人應，知道冇人喺呢個週末喺屋企咧。就入去爆竊嘅啫，得唔得？咁其實我覺得係一個咁樣嘅童年嘅往事，佢就拿呢個作為呢套戲嘅開頭，佢就覺得咁樣咧描述拍門就係嗰個殺手咧，嗰家人咧就中意殺人，佢就週末中意去啲度假區拍下啲門，就開門就睇下佢嗰家人究竟係咩人。即係如果係有啲話，如果好多男仔啊，或者個老豆個老豆係好冇有力咁啊，可能唔殺佢。咁我然後就即係我嚟收風。咁佢一樣係拍門就噏咗個陌生人名，咁然後就開始有人死啦。咁樣咁類似咯。咁先死啊，通常啊老豆老母加個大哥同埋個妹。咁通常一死啊，梗係死老母先㗎啦。咁老豆因為要負責犧牲啊嘛。咁老豆之後就死埋啦。咁啊今套戲啊特別啲就阿妹同個大佬，個大佬最後即係開頭嘅梗係感情唔好啦。最後大佬又會為個妹犧牲咁樣。最後大佬都冇死嘅，不過就喺個泳池度俾人嚟插攋咗兩刀，流曬血，大佬都唔明點解唔死。咁而個妹最後就叫做成功手引到嗰三個殺手啦。咁當中個老豆都犧牲之餘，佢都殺咗一個。咁類似啦咁樣。咁總之就類似。咁但係成套戲咧好煙悶，我睇個鐘咧差唔多個半鐘嘅戲咧，殺手出現都起碼頭半個鐘先出現嘅。咁而差唔多接近頭半個鐘先死咗佢阿媽第一個人。咁而套戲入邊，如果以連環殺手呢啲題材咧，佢死嘅人嘅數量好少，佢死完阿媽咧，隔好耐先死老豆，跟住然後就冇死過人啦。咁你最多就叫死殺手嘅啫，咁你冇意思嘅套戲。咁二來就佢死得係好求其，應該殺就唔殺，有槍揸住，明明佢揸住把刀衝緊埋嚟又唔開槍，咁到有開槍指住個殺手啦，又會講一輪嘢，咁講輪嘢又俾人哋反擊，咁到真係開槍啦，中槍嘅殺手又可以起翻身冇事，甚至扶架車撞埋去爆炸燒著咗，咁樣燒著咗架車都仲可以行。都可以冇事，個殺手都可以走翻出嚟殺人嘅。咁咧類似呢啲叫做特登做到好似你估佢唔到個劇情發展，明明應該死就冇死，應該殺咗嘅人又冇死，咁嘅叫做刻意鋪排嘅嗰種叫個估佢唔到嘅情節咧，其實係好低裝、好粗糙嘅電影技巧咯。咁呢啲擠落去呢啲咁樣低成本嘅電影入邊咧，其實就係垃圾嚟嘅。即係你問我咧，我不如自己 YouTube 手機拍嘅。連環殺手片都好睇過佢，咁其實我覺得呢套戲差到就不能夠當係電影嘅，我覺得就連電視劇都不如嚇。咁、而入邊嘅啲演技好浮誇，嗰條女又好浮誇，又唔係特別靚。咁而嗰啲殺手戴住個面具做嘅嘢又好浮誇，亦都係冇意思。佢又唔係有特別攻擊力，但又唔知點解俾人哋揾槍指住又唔驚嘅，跟住中槍咧。死咗就死咯，咁佢即係中意殺人嘅啫，又唔會理後果，自己死咗就死咗。咁嗰三個人又唔知係咪真係識嘅，因為我嘅感覺似一個爸爸、個媽媽撚一個女咯，即係我嘅感覺啊，出嚟個面具個效果。咁但係咧，個阿媽死咗咧，個老豆又唔會有特別嘅情感鋪排。 咁即係我意思個殺手啊，殺手媽媽死咗，咁咧個殺手個女見到爸爸死咗，又唔有特別嘅鋪排，咁類似咯。咁總之個感覺都好求其，好似睇得出個電影咧好隨心拍嘅啫，即係中意拍到邊講到邊，佢中意死就死，唔死就唔死，係一個好隨心隨意嘅作品出嚟。你話係一套係經過周詳計算得出嚟嘅恐怖片咧，肯定唔係，咁係一啲屬於叫做有拿住個概念就咁拍嘅例子。加上佢憑住咁樣就夠膽講話呢套電影係真人真事咧，我覺得都係誤導觀眾啦。咁而咧個電影發行都係誤導觀眾，又話點樣咩好驚嚇咁樣，成套戲其實冇嚇過人嘅，咁係可以話係等於零嘅一套電影。咁如果依啲戲都覺得好睇而受歡迎咧，咁我覺得大家都唔需要睇戲噶啦嚇。咁不如大家睇翻《王晶》，睇翻《戰狼二》就算啦嚇。咁就唔好同人講話自己識得睇戲，或者叫做嚇、夠膽鬧人哋邊啲戲拍得唔好嚇，咁、就係咁啦。咁啊，《紙殺陌生人》可以話我入眼佢今年十大垃圾作品之一。